多时候我们瞧不上别人平凡的努力，当别人和我们行为不一致时，总会觉得他们不是同类，或嘲讽，或排挤，或调侃，或无视。但渐渐的，我们会发现，当我们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时，他们一步一个脚印，始终朝着自己梦想的地方前进，不论身边出现多少质疑的声音，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决心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有没有当年被你嘲笑的同学，最后他都成为了你羡慕的对象？ 此刻，唯一你相伴。